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啊。嗱，咁头先咧，其实澳门都未讲完嘅，因为咧有单嘢咧系好重要嘅新闻要评论，就系咧呢个叫做崔世安啊，系嘛？提请解放军咧出动救灾。是吗？喂，这个呢即是老实讲啊，你姓崔嘅不嬲都系即系二世祖，是吗？不系人间烟火。你身为澳门嘅呢个叫做呢行政长官，系咪应该身先士卒自己来执垃圾呢？ 哇，呢、這个正常啊。 系咪？ 我谂佢 你睇温家宝。 我谂佢唔得。 应该全体官员一起落去啦。 应该啦，你所有司局长膊头有花嘅都要出嚟执垃圾。是咪啊？咁样先系血浓于水嘛！哦，你啊高高在上，指挥嗰啲解放军吓，嗰、啊、啲士兵，坦白讲，冇谂过要做呢啲嘢噶嘛？喂，佢系一个尊贵嘅人民解放军，系嘛？ 都系掟下石嘅啫，嗬？ 唔系啊，有乜理由要执垃圾啊？ 我系受训嚟对付翻中国嘅人民。 唔系，佢哋系负责开枪噶嘛？系咪？边系负责执垃圾揸扫把嘅？是咪揸支机关枪揸 AK-47 噶嘛？ 哎呀，为咗所以体力不支，半日就晕低啦。 嗱，我哋咧，我哋唔能够啦，我哋要客观， 系 做人要客观，因为咧嗰啲叫做咧，污糟嘢咧勾勾埋埋咧，就真系呕到沼气出嚟。咁咧，嗰啲解放军着咗咁厚衫，系嘛，又冇冷气，你知啦，执勤嘅地方热噶嘛，冇冷气噶嘛。现场啲垃圾沤咗，沤沤埋埋，沤臭咗，喂，真系争啲变成沼气，同埋咧，如果再唔清理就变成瘟疫噶啦，吓、啊，咁因为有澳门嘅人翻嚟汇报嘛，所以咧，如果解放军唔出嚟执啊，分分钟嗰个地方咧就爆发瘟疫噶啦， 哇，救咗好多人咁样， 系啊，今次真系救咗好多人，但系问题就系咧，点解你崔世安你唔带头？ 我就好怀疑崔世安冇本事做呢样嘢啊！ 你又咁够肥，晕倒啊、呕啊，咁你咪当减肥咯，系咪？ 为民请命，佢有翻呢啲咁嘅， 我惊佢连抽下水行唔到啊！以崔世安嗰个即系嗰个状况， 抬都抬去， 行唔到嘅，佢系行唔到路嘅， 行唔到路咩？ 佢行唔到路嘅， 证明 佢脚有事嘅， 脚有事啊！坐轮椅啦。 佢真系 老萧咁啦， 佢再落去真系要坐轮椅噶啦，佢好严重。 喂，老萧啊，去帮阿一四一拉票嗰啲坐轮椅啦。 但系嗰阵佢系醒亲啫，但系佢呢啲系长远嘢嚟嘅， 长远都要坐轮椅 噶，好大镬噶。 系咪喂罗斯福啊？救小儿麻痹啦，嗰、那个系小罗斯福系嘛？ 啊，但小罗斯福冇执垃圾啫嘛，佢日日喺度围炉夜晚喺个壁炉嗰度讲嘢啫， 喺度围 炉取暖。唔系，每日喺个炉旁。边喺度？唔系 咁，佢小 儿 麻痹症啊嘛，只脚已经本身细只啲噶嘛， 佢行唔到噶啦。 咁而家你唔系小儿麻痹嘛？你 佢 行到啊？佢去点样去氹仔？氹仔佢又去到？ 好勉强。 喂，黐鸠线嘅，喂，受灾嘅地方你唔捻去吓？ 走去氹仔？ 你究竟黑州求剑定系乜嘢啊？嗰度地方好啲啊，易揾啲啊，系嘛？一捻样啫嘛，你咪黑州求剑啊？喺海中心跌捻咗把剑，跟住咧去到靠岸先至揾啊？嗰度系啊，浅水啲易揾啲嘛，你咪黐鸠线嘅，系咪先？你氹仔嗰间冇事啦，氹仔成个地方都冇点浸到，嗰度都唔系低洼地区。你譬如海洋花园，屌你老尾， 佢咪走咗去金沙城嗰边睇啊？嗰边影响唔系好大。 好，好啊，我哋澳门人， 我冇事啊，夜晚都着咗灯啦， 已经系啦， 梅角区咪得咯。 咪真係好涼薄㗎，佢嗰陣時一恢復返供電呢，第一時間係選擇金沙城嗰邊嗰啲銀河嗰啲酒店著返啲燈，佢唔係喺市民嗰邊著燈。 喂，佢澳門係一個賭場城市嚟㗎嘛，你所有人都係為呢個賭場服務㗎嘛，係咪先？咁呢，老實講啊，即係解放軍呢，我初初呢我哋對佢有啲誤會。我哋覺得呢，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执垃圾。屌你老尾，你啲解放军要嚟做乜撚嘢噶？系咪？咪请清洁阿姐，系咪？食环处大两把啦。我哋误会咗，嗰度咧系真系有沼气嘅，所以咧四个晕倒，系咪？ 喂，但系解放军啲设备咁渣嘅，连口罩都冇嘅，要市民提供嘅。如果明知嚟到有沼气，应该戴翻个防毒面具嚟。 哎呀，点知有沼气就唔知嘛，就系、是、知道只有沼气唔捻嚟啦。 我明喺里面就唱紧卡拉 OK 噶嘛， 系咯。 咁大镬喎，真系 知道就唔嚟啦！屌你死肥仔，你搵个笨柒谂住啲邮差嚟噶嘛，执两件垃圾出嚟扮扮嘢系嘛，扮做嘢，点知会中毒嘅啫？系咪先？呢个真系个死肥仔唔啱， 就唔早啲讲。 你个笨卵崔思安系嘛？唉，真系老实讲啊，其实真系一个天灾嚟嘅。咁啊，叫做党痛国爱咧，有党嘅痛惜，有国家嘅爱系嘛？主席虽然主席就冇换吓，总理亦都冇呼系咪？但系咧，我觉得好快不了了之噶啦，因为咧，其实澳门人都唔会醒觉嘅。你66年已经解放。系嘛？跟住咧，呢十年嚟叫做沐浴天恩，每个年都派钱，系嘛？咁啊，皇恩浩荡，对你哋咁好，咁你哋其实有少少犯错，唔应该即系鸡蛋里挑骨头啊！已经系咁完美嘅政府。 咁、哦、澳门系河蟹过香港好多嘅， 系咯，有通过咗23条，系咪？人嘅思想都会比较变得比较爱国。系嘛？比较， 佢一向都系，都话你谂翻起99年之前，佢比较下，佢哋真系欢迎解放军嘅99年嗰阵时，因为99年之前系周街 枪林弹雨 啊，又放火烧啊，乜都嚟， 炸弹都有， 炸弹嗰阵时喺嗰个叫做嗰个氹仔室，唔系啊，咩旧葡京啊，新嗰间叫做氹仔嗰间咧，死啦！ 新世纪 系嘛？有个货车撞新世纪，跟住又放炸弹，又机关枪扫射，系嘛？好夸张啊！ 99年之后冇晒啦，所以佢哋对于大陆个观感同香港人对大陆观感系完全唔同噶， 唔同嘅，即系佢哋咧系好似系喺叫做咧喺蒋匪底下活得好痛苦啊！见到解放军入城就欢呼嗰只。 哦，咁呢个咧又系承接咗我哋之前一路讲嘅 less evil 理论啦。 系啦，唔系咁，其实咧，边个系 less evil 咧？从历史角度，点都系葡国佬系 less evil 嘅，系咪？因为咧，你哋咧都唔会有人喺葡国逆子而食噶，系咪？亦都冇话三反五反啦，冇大炼钢啦，拆甩咗你嘅玻璃窗，攞甩埋你只镬敲烂佢啊！呢啲咪烂铁咯，系咪？咁啊，所以咧，因为你。嗰、那个受众咧，佢面对嘅嘢啊，觉得冇问题啊，系嘛？咁反而葡国佬佢成日都觉得啊，葡国佬好卵衰。其实97年之前咧，啲人都好有一班香港人都好渴望回归嘅，因为佢哋喺港英底下咧，佢哋觉得讲得好冇尊严，受尽歧视啊！我哋中国人当家作主。其实当时每个地方都有啲咁嘅谂法嘅。系咪？咁當然可能近依十零年嚟嗰個香港人啊，對依個國家認同就減低咗啦，係咪？啊，咁我哋使唔使講下依單官司啊？即係依個 馮世權。 唔係講香港啦，澳門講完啦，講翻香港啦，因為澳門咧即係揾個姓馮嘅依個小角色嚟祭旗噶嘛，皆大歡喜啦，係嘛？依、這個叫九官落台咯，係嘛？叫做 好似話就嚟咬糧嘅喎，呢、這個係。 啊，咁廉政公署拉佢啊嘛， 係咩？啊，要會拉到咩？ 啊，要調查佢啊嘛，因為咧佢啊掛呢個風球掛得慢啊嘛，可能咧因為咧賭場要有客。所以咧，可能台底啊，呢啲唔知道啦吓。官司咁， 因为咧，从来啊，呢个叫做天文台长咧， 冇水山， 从来都冇游水嘅一个地方嚟噶嘛。嗱，第二个叫邮政署，所以啊，嗰个叫做咩啊？丁业燕美咧，系嘛？身为邮政署就唔帮粮油寄嗰个叫做嗰个宣传物邮件，定系嗰个黄台养佢哋寄啊？好似唔帮黄台养佢哋寄。 梁天琦 嗰次，梁天琦系啊，喂，连邮政局呢啲位啊都可以报效朝廷，好难得噶，所以咧佢哋一定把握。 个千载难逢啊！呢、這个机会系 好难嘅邮政署，你冇办法报效朝廷啊嘛，除咗出两套邮票歌颂佢之外，又唔得噶嘛。但系咧，竟然咧喺寄信方面咧可以咧做手脚，系嘛，打压喺呢啲咁嘅反对派咧，吓好难得。系啦，好难表忠，好难效忠啊嘛。嗱，咁我哋讲翻香港啦，其实香港呢单嘢你要讲啊，就系咧最近好多法律界嘅知名人士，嗱，两个大律师公会嘅前任、现任主席啦，其实两个前主席加一个现主席，现主席叫林国安系嘛，定系咩啊？咩林国安定系咩国安啊？唔记得咗啦。我时间都讲错， 听个名都 好似讲错咗，好似讲错咗。林国安系清关会嗰个嚟，唔知咩国安啊，定系唔知。 呢个现任主席啦，大律师公会，两个前主席，一个叫石永泰，一个咧叫做谭，嗰、那个女人叫咩？ 谭允之， 啊，谭允之系啦，两个咧，两个都系前主席嚟嘅，咁咧，因为大律师公会年年都选主席，咁啊好捻多啊，周街都系得几廿个主席啦。 林定国啊， 我、哦、林定国唔系林国安啊，我都系记得林国安系清关会嘅。 哇，林定嗱，林定国咧，以前有一个林定国噶、 哦，哦。是是 好耐之前、 啊、 不是是好耐之前是应该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当年有个金融师叫林定国，点解我咁记得佢咧？因为当年呢个 BCCI 啊，呢个国际 商业银行 银行嗰单嘢咧， 嗰时扎克成啊嘛，系嘛？ 扎克成系财政师，佢系金融师，咁、 哦、 佢出嚟就急咗一轮嘢，就话咧，喂，冇事嘅，礼拜六急完，礼拜一就执咗啦。 哦，就 系 佢啊， 系啊， 哦。嗰阵时我有个朋友话存钱喺国商嘅，真系大捻 国商啊，系啊， 系啊，真系 真系商啊，嗰个 真系执笠啊！但后屘好似咪系咪俾港系咪俾港机啊？系咪俾港机收购咗啊？ 都好似搵咗，好似收唔翻钱嗰啲人系。 咁我记错啦，港机系另外一单。嗱，咁我哋讲翻呢个叫做咧，对于呢个官司咧，因为咧律政司就复核呢、這个东北嘅发展呢单官司，同埋咧商学三子啊，叫做重夺公民广场啦吓，咁、啊、咧就法官呢、這个上诉庭嘅法官嘅判词咧，佢哋个个都话咧就冇问题嘅，重判词，但你唔系睇案例咩？判词其实都好有问题，老实讲，系咪啊？ 等于重判， 你咁主观，唔系啊？你讲到咁主观嘅嘢，完全咧都即系点讲啊？你个角度就系用一个统治者，坦白讲啊，其实都唔系统治者，系一个独裁政府嘅喉舌。你所做嘅嘢，喂，你同以前纳税嗰啲基本上唔系好大分别嘅啫，你只系判轻啲咁解嘅啫。系嘛？唔系话判十年八年先叫政治迫害嘅，呢啲咁嘅 case 应该系罚五斤嘢嘅时候，你都够胆判人坐十三个月？你呢啲唔系政治迫害系乜嘢啊？今日呢班政府嘅家丁护院爪牙走狗咧，又添一员猛将，嗰、那个叫李国能，佢仲话对于呢、這个一段言话系政治迫害嘅人咧，系好荒谬嘅，系嘛？ 系 佢嗰段说话，大家要睇清楚，擘大只眼睇清楚，佢讲乜嘢？佢系话你哋呢啲人荒捻谬啊！咁样叫政治迫害。如果呢啲唔系叫政治迫害，呢、這个世界就冇政治迫害，系咪啊？ 佢违反咗程序公义啊嘛，本身已经即系下低嗰班人已经即系检控嗰班已经话俾袁国强听系唔好上诉， 系 吓。但系袁国强，我唔理你就上诉，佢系有呢个权，但系嗰个程序唔系咁样做法。 嗱，如果讲程序咧，有个法律界嘅人同我讲个观点，佢就话如果上诉庭嘅官觉得你呢单嘢判错，即系话啊嗰条友杀人走私贩毒，你判佢。坐三个月缓刑一年，咁过一年之后，佢都缓刑咗啦，系嘛，缓完咗啦，咁你冇理由再罚佢啊？唔系嘅，佢嗰个真系判得好轻，但系要睇翻案例嘛。同样嘅案例，喂，通常都系社会服务令罚钱，最轻嘅五嚿水，你而家判人哋坐十几个月啦，系咪啊？一班大好青年，大部分都系有学识嘅。对社会有热诚嘅，而且亦都冇点样过激行为，因为过激嘅唔系佢哋， 系 佢哋只系阻止过激行为，咁样都判佢坐十三个月，有啲坐八个月，六七八个月，系嘛？喂，你呢啲官啊，全捻部都系参与政治迫害嘅狗官， 同埋 包括你李国能， 同埋佢哋唔系为咗私利而咁做啊嘛？呢件事系 系啊，佢哋得到咩好处啊？佢哋想个社会好，系嘛？所以咧，你如果即系样样，你要睇翻个比嗰、那个有比较，你先知噶嘛，系咪先？ 系。 所以嗰阵时第一次判嗰个原审嗰个女嗰个法官，佢都话噶嘛，其实佢哋嘅行为其实系为咗公义而咁样做噶嘛，所以咪判咗佢哋社会服务令啊，黄之锋佢哋几个都喂同埋缓刑啊，咁样都冇话 系啊，即系咧 重咁去重罚佢哋。 本来咧，我哋都寄望呢个叫做终审庭咧，睇下会唔会咧，即系还翻港人一个公道。 系， 而家睇完呢个李国能讲嘢，睇埋几个大律师公会、律师会，所有呢班所谓咧香港法律界，坦白讲，我完全系丧失咗信心，系唔再有任何信心啊！对呢个法律界， 咁呢个呢亦都应返我哋呢二月份我哋今年年初一月份二月份讲嘅嘢呢就係、是、大家即係我哋亦都极力想推倒呢个叫做林郑月娥，就知道希望呢个胡苏贞可以上，因为呢相对嚟讲胡苏贞係仲有啲人性嘅。但係呢我可以夠膽讲，当时已经讲到明啦，林郑月娥係唔会同你讲人性。佢是一个典型的叫做官僚，佢咧系好熟悉呢个程序，每一样嘢咧系害死你之后，你都唔系好觉嘅，因为佢唔使出到好似梁振英咁戆鸠鸠咁出到嚟，哎，我要攞你命，我要怼冧你，唔会嘅，佢仲笑笑口对住你，哎呀，我都系老母嚟嘅，我都明白人哋做老母嘅心情嘅，佢仲可以讲埋啲风凉说话添。啊、 所以黄之锋个妈忍唔住咪出翻篇文嚟反击佢。 系啊，其实唔得反击噶，呢个林郑月娥冇人性嘅，唔系而家讲噶啦，佢从来都冇人性噶。不过咧，啊，嗰啲白票党就觉得咧，佢上台你哋先有存在价值啊嘛。而家你哋感觉到啦，系咪？呢个说话同黄浩铭讲嘅，你哋而家开始感觉到佢嘅存在价值啦。即系我哋一路都好担心佢上台系会。害死晒你！ 咁我唔知黄浩明嘅，仲有白票当中有其他人嘅，都俾佢累死嘅。 佢哋唔系即系咧，老实讲，我哋都系担心佢哋嘅当时。我觉得佢哋咧一定系好大镬噶啦，嚟紧林郑，因为咧佢系好多阴招可以用嘅，佢可以用好多手段系害死你，令到你翻唔到身噶。而家我够胆讲咧，入去坐监呢班咧，包括埋黄之锋咧，冇得翻身。因为香港人好善忘嘅，政府咧依五年嚟已经学精咗啊，样样同你玩。你坐完监出嚟，过多五年先可以选，佢系会系全方位封杀你嗰个出即系嗰个出镜嗰个频率啦。除咗苹果日报之外，冇人会再访问你嘅嚟紧。我系咁睇啊，坐完监出嚟咧，你哋系会好似即系嗰啲放完烟花咁样烟消云散。嚟紧我睇嗰个政治打压咧，就嗱坐完监啦，跟住咧就用诉讼就堂费追你堂费，要你一部分人破产，粮油一定要破产啦。嚟紧睇下边个打官司，其实都系破产收场。 系啊， 钱你又搵唔到，又要孭住一大笔数，申请咗破产，你的士都唔搭得系嘛，要人请你先得系嘛，你又搵唔到食。你边捻就有得抗争啊？冇得同佢玩。 长毛可能系下一个要破产嘅啫， 有可能咁计。我觉得有可能。 我长毛破产就已经佢唔系大问题啊，六啊几岁，因为个人完咗噶啦嘛，人生系咪啊？由呢一次佢 DQ 咗，亦都唔会再选咯。即系喺佢个去到呢个层面，佢完咗啦。但系嗰啲廿零岁嗰啲，佢仲有几十年要走。 你睇下罗冠聪，如果申请罗冠聪破产，你觉得佢点样顶啊？一个后生仔冇噶啦。廿零岁破产，仲要政府玩鸠你，你系冇得翻身， 同埋都冇人敢请佢啦， 一镬就打死你噶啦，呢镬真系好大镬噶。所以咧嚟紧咧，即系我哋最唔愿意见到嘅情况咧，就系而家陆续发生。 但调翻转，你焗咗佢冇得转弯。 边个啊？焗咗边个啊？ 你成班人冇得转弯噶。如果你打到佢，如果你做到咁样样，嗱，其实咧。有一啲招数咧，佢就未出啫嘛。 系， 譬如话呢啲读得书嘅或者后生啲嘅，谂个办法送咗佢走。 系，送去边度咧？ 譬如话你读，譬如话 台湾 嘅地方读书啦，俾佢去读啦吓。 吓、 啊，咁你话咁可能就走咗以后，其实咧 翻嚟噶啦。 咁样嘅破坏力咧系大过依家添啊。 哦， 因为依家咧。佢仲有个人喺度，就算你又坐几年监， 即 系变 咗悲剧英雄。 系啊，佢反而仲有翻，你又逼咗佢一定要行呢条路，因为佢冇第二条路行。喂，边个请啊，大佬？ 系啊， 佢冇第二条路啊。但系如果咧，你俾条，你俾个即系好似围城咁咧，围咗三边，你俾个出口，佢走咗咧，就唔同你记得。 不过林郑同你谂呢样嘢， 冇错 咧。系啊，林郑系谂佢十年，由今年起到五年之后，佢都仲系六啊零岁啫嘛。 自己， 佢可以连任多五年啊嘛，林郑，所以。咧，佢喺度谂自己条数啦。我喺十年内将你打到销声，即系玩谢你啦。到你将来啊，慢慢累积翻你嘅嗰个人脉，嗰个叫社会嘅锻炼，那个经验嘅时候，人哋觉得哇，呢个系悲剧英雄啊！ 打滚咗十年都继续奋斗。 林郑已经硬咗啦， 林郑已经退休啦嘛，下一个特首话捻知你咩？ 系，佢一定系谂， 佢系咁谂噶，所以咧佢唔会帮你谂埋咧，哦，俾你去外国读书。咁老实讲，你讲得啱啊。如果佢俾依班人去外国读书或者离开香港嘅话咧，依班人就从此喺香港政坛消失噶啦，好似魏京生去咗美国， 系啦， 完全发挥唔到效益。仲有去到美国就要同人哋争食噶咯，跟住咧就好多丑闻俾人挖出嚟啦。 就所有嘅你，凡一去到外国就唔知点解咧，所有人咧都会系发，都会自己打自己嘅。 系啦，因为要争食啊嘛，因为嗰块饼太细啊，你打得对方你唔够食啊嘛。即系黄丹， 亦都有好多私怨嘅。 据称黄丹喺澳门，喺台湾咧，知嗰份量只系7000蚊港纸。好惨噶，每个月只系7000蚊港纸 嘅 啫。 佢系即系做一啲客串嘅教授，即系教书嘅啫。 系啊，7000蚊港币嘅咋？ 你见嗰阵时盲嗰个陈光诚，而家去咗美国，依家都冇晒影啦。嗰阵时都有叫佢去喺论坛讲下嘢，而家都冇晒啦。 所以而家咧呢个做法咧，其实长远嚟讲咧，未必系最差，最差可能就是我头先讲。 最差就送咗佢，送佢走，但系有个问题啦。廿零岁嘅僆仔咧，老实讲，长毛就唔计咧，因为咧佢亦都嚟紧嗰几年，佢亦都冇行噶啦。但系有几多个可以挨得到十年咧？嗱，因为咧你五年冇得选啊嘛，坐完监出嚟计嘅，再数多五年，即系咧你要系奋斗七八年，而且系好刻苦、好艰苦咁样咧去经营呢七八年。 啱啊，但系个问题系，你如果而家放弃，你唔经营嘅话，你做得乜咧？ 嗱，但好老实咁讲， 呢个先系问题。你谂下，喂，大佬，佢而家喂真系学你话，真系冇人请噶嘛？你系焗住佢，逼住佢一定要行呢条路啊！ 但系你逼住佢，对佢行唔行到都成问题。你睇下而家众志啊，嗰啲直头。冇咗份阿罗冠聪嗰份工，直头系 run 唔到噶咯。 唔系，冇嗱，你短期内一定系发生噶啦呢样嘢。但问题就系你长远咧，你焗咗佢行呢条路嘅话，第日会有咩事发生咧？你系唔知噶嘛？ 嗱，老 实讲，唔知噶。 知咧，我就反而冇咁睇好嘅。唯一我觉得可以挨得过咧，有机会写文练嗰班有机会挨得过。 哦，嗰啲实挨得过。 因为佢哋从 习惯咗， 佢哋从来都系一个好刻苦嘅环境下生存嘅。基本上佢哋都冇钱嘅，因为咧筹咗翻嚟嘅钱全部去晒打官司。佢哋嘅日子其实咧， 你有黄浩明点生活嘅平时？ 系啊。佢其实佢咪都系靠嗰份助理，但系老实讲啊，佢有机会挨得过，我觉得就 社民连班僆仔佢哋习惯咗噶啦， 佢哋有机会挨得过， 同埋佢哋个理念行先，穷我如果穷，打散工嚟围呢啲金英嗰啲。 金英已经上咗岸嘅啦，人哋有 freelance 做，有搵到钱嘅。金英其他就唔敢讲吓。咁咧，但系众志咧呢班人咧，真系坦白讲啊，佢哋食饱冇忧米嘅，即系咧一打攞个筹款枪出嚟就失爆钱，佢哋未穷过嘅。所以咧嚟紧咧，我觉得最难系众志。 难挨嘅， 我觉得佢未必难。 因为呢样嘢咧，就睇下真系睇造化。你。我好似我上次咁讲，唔系上次我有啊师奶有讲过啦。一个以前我听一个玄学家，咁我又唔信嗰啲嘢㗎，即係我完全唔记得㗎，所以佢係讲话睇一个人嘅面相点样，佢答咗一句说话， 係 20岁之前行嘅运系冇用嘅。 係啊，啱啊。 嗱，我初初唔明点解，我后屘諗下，我諗下有起码有两个行业呢是啲人有廿岁之前成名， 同性， 而跟住咧系可能有问题嘅。第一系做娱乐圈，因为娱乐圈早成名。第二个有可能有问题嘅系国际上嘅就系运动员。 哦， 有咗运动员咧，好细个成名， 系啊系啊。 但系跟住咧好多问题嘅，跟住你会发现佢好多问题嘅，譬如有私生活有问题，饮酒啊，即系偷女啊。 马多牙已经算好噶啦， 好多你以前记唔记得以前美国有个女子网球手啊，叫卡伯拉蒂啊，结果佢搞下咧，佢好彩后屘起得翻，佢就搞下咧，佢人迷失咗，结果走去即系挞咗嘢，俾人拉咗嘅。有好多呢啲例子嘅，所以咧佢哋而家众志嘅情况咧就系早成名， 系 咁，所以而家系大镬嘅。但系挨过咗之后会点咧？我哋系唔知嘅。依家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你系留咗一个，你系留咗一班一个祸根喺度嘅。其实你而家呢种做法，你调翻转就送咗佢走咧，等佢继续顺风顺水咧， 系 可能会冇事发生。 系。 咁啊，老实讲啊，呢、這个我都系亲身经历过嘅。我未够二十岁已经曾经发过达噶啦，但系好快啲钱就输晒。 因为而家最大嘅问题系，等于而家众志或者黄之锋自己就好明显就系、是，佢哋有咁嘅能力去到做到件咁嘅事，但系佢哋冇能力个心智系唔够成熟，去到应付嚟到佢身边嘅名。有啲人就理啦，即係譬如運動員嗰啲，可能係或者娛樂圈就係理呢啲嘢咧，身外嘅嘢咧，你唔夠嗰個心智成熟，你冇咁嘅社會經驗咧，你揾到，但係你應付唔到嘅。 咁調翻轉嚟講咯，咁佢哋今次入咗去坐監咧，咁可能反而對嚟講係好事喎，即係可能喺一個咁嘅規律嘅環境裡面咧，可能同埋冇受咁多干擾嘅底下咧，可能俾諗通咗， 要時間去歷練嘅事。 佢諗通咗。 講真咧，即係咧，老實講啊，我到而家呢個年紀啊。先至覺得以前咧自己太渺小，同埋你睇嘅嘢太簡單。到你人咧，係到喂，你講真啦，你冇翻四廿歲，你睇社會好多嘢你都唔明白嘅，你淨睇一面，瞎子摸象，我成日都覺得啦，你摸象大笨象條尾，大笨象咪同蛇一樣樣咯，好似條繩咁啫嘛。你唔知道呢個世界係乜嘢，你唔知道大笨象係根本係點嘅樣，你淨係摸條尾，大笨象同條繩一樣咯，我摸過條繩啊嘛。就是、 你而家变咗系焗咗佢去历练啊，即系焗咗佢要行呢条路添啊，直头系。 系咁啊，呢字原来又远啦，我哋咧可能今日要加时啊，咁啊下一节翻嚟我再倾过。